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24集《国漫卷24》。冉姐约编辑吃火锅，免机。编辑不晚，曹助理踩着高跟鞋过来。 到底怎么了？ 沈编辑着急地看向他。 你们家神灯？ 曹助理复杂地看向沈编辑。 我是听柳编辑部门里的人说的，他自己跟柳编辑说他只会跟着你。柳编辑什么时候被人这么下过脸？ 什么？ 闻言，沈编辑直接站起来。他在办公室内转来转去，他心绪复杂，说不感动那是假的，嘴角捏住了一下。 这神灯， 他对你可真是真爱。 曹助理顿了下。 你感动吗？ 想了想，他又问道。 他到底多大呀？ 你在胡乱想些什么？ 沈编辑瞥他一眼，皱眉道。曹助理点头，遏制了内心的想法。 嗯，这件事再说。 他正了神色，压低声音说， 我听柳编辑那里的人说，穆子宁私下叫过柳编辑四少。在魔都，姓柳能被穆子宁叫四少，是什么人不用我说了吧？ 沈灯，你跟柳编辑说了什么？你简直胡闹。 手机那头，秦冉不太在意地哦了一声。 哦，你三次元的事就是搬到分部？ 我在跟你说柳编辑的事。 沈编辑感动后就有些崩溃了。 你知不知道他？ 沈编辑，你明天有时间吗？ 秦冉直接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神灯向来强势，沈编辑顿住。 有。 一起吃火锅吗？ 秦冉伸手接过来程俊递给他的奶茶。火锅？这又是什么发展？ 一句两句说不清，明天我们边吃边聊。 秦冉喝了一口奶茶，才慢悠悠地一锤定音。他挂断电话，这边沈编辑还没有回过神来。沈编辑没戴耳机，开的外音，身边曹助理也听到了。 神灯找你吃火锅？他也在魔都？ 曹助理有些奇怪地看向沈编辑。沈编辑也是一愣。 哦，是吧？ 他正说着，手机又响了一声，沈灯已经把地址发过来了。曹助理看着发过来的地址，是魔都一家十分有名的火锅，距离这里不远。这也太巧了吧。而且曹助理胡乱地看着沈编辑。 神灯一向不愿意见人，他这次竟然愿意见你。 沈编辑看他一眼。 别乱猜测。 只是他心下也有些奇怪，他跟神灯聊天的时候，每次聊到宣传照片或者三次元，神灯就岔开话题，久而久之，沈编辑就不提了。公司里有活动，他直接帮神灯拒绝。时隔几年，沈编辑还记得他这个习惯。这次神灯要跟自己见面，沈编辑确实有些恍惚。 说起来，神灯声音挺好听的。 曹助理又说了一句，才说起正事，神色严肃道。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们把柳编辑跟他的事情好好说清楚。 他知道沈编辑担心柳四少会因此雪藏神灯。 秦冉的火锅店是找柳珏推荐的，他跟妍希约了11点的火锅，不过同妍希说了一声还有沈编辑也来。妍希对这些无所谓，秦冉的朋友有些多，他都习惯了。10点半，火锅店还没有开门，秦冉因为跟沈编辑有事情要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家火锅店是个老牌子，柳家在这里有特定的包厢，柳珏已经帮秦冉预约过了。秦冉过来，火锅店提前开了门，经理亲自把秦冉迎接上去。他进去没多久，沈编辑跟曹助理也到了。 先生贵姓？ 经理看到沈编辑直接迎上来，脸上的微笑恰到好处，身后还跟着4个服务员，像是宫廷里一般隆重。沈编辑跟曹助理没想到会是这种场面，两人面面相觑，沈编辑开口道： 啊，是。 什么？秦小姐已经在上面等您了，请跟我来。 经理在前面带路，很快就到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包厢。包厢门外有一个竹牌，上面写着繁体的柳字，只是沈编辑跟曹助理没有注意到，这两人心里还在惊讶。经理伸手刚敲门的时候，程木已经打开了门。他身形高大，要比沈编辑高半个头，五官硬朗，看到沈编辑他侧身道： 你就是沈编辑，快进来，秦小姐在里面。 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他，心底微微思索，这位沈编辑肯定不知道陆之行跟廖院士那些人现在对他是羡慕嫉妒恨呢。沈编辑拘谨的颔首： 是我。 程木一向不爱笑，他侧身让沈编辑进去，声音沉沉的，听起来十分有压力感。 快进来吧。 沈编辑耳朵一动，这声音跟经常接神灯语音的那道慵懒的声音不太一样。 神。 他一边想着一边看向坐在四方桌上的人。沈编辑跟曹助理都看过天狼，天狼画风雄奇，构图宏伟，磅礴大气，两人心目中的天狼应该是一身英气的，总之不会像是个小女生，可能长得不太好看。但靠着窗户坐着的人也恰好抬头了，他肤色雪白，杏眼微眯，五官精致到恰到好处，银白修长的手上把玩着耳机线，下巴微抬。你们随坐。被透过窗户斜照下来的阳光一映，美轮美奂，有些不真实感，确实不是个小女生，甚至还有点酷，眉眼间还流转着洒脱，这张脸拿到娱乐圈也不为过吧。他对面已经摆了2杯热茶，他身侧还有一杯。沈编辑跟曹助理坐到了秦冉对面，内心的震撼相当大，尤其是曹助理，他不由又抬头看了一眼秦冉，心底暗想，神灯这张脸放到漫画界还有木子宁什么事啊。 神灯啊，你是本地人吗？ 曹助理介绍了一下自己才询问秦冉。秦冉摇头： 不是，来魔都玩的。 曹助理舒出一口气，他点点头： 难怪。 两人平复了一会儿，沈编辑才想起来正事，他抬头严肃地看向秦冉： 沈灯，柳编辑那里我等会帮你说一声，你还是待在他的手下吧，你现在热度高，柳编辑不会太过为难你。 不会。秦冉摇头： 沈灯。 沈编辑郑重地看向秦冉： 柳编辑他是柳家四少，柳四少手上人脉广。 柳四少？ 一旁的程木好奇地询问。他没有听柳珏说过柳四少。 你们不是本地人，不知道柳家人的地位，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狠。 沈编辑正说着， 程木又起身去开了门。沈编辑跟曹助理还不知道程木是怎么了，就看到门外一个拿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进来了。 小姐，京城有事，我找姑爷改了机票，马上就要飞回去了，合约我提前给您。 秦主任进来，他急匆匆地把昨天的那份盖章的合同递给了秦闪。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